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今集我哋系断咗一集嘅，因为琴日我哋冇上声嘅。 哦，系咩？ 系啊，因为冇声。 今日上得唔得噶？ 今日冇啦，人哋唔理你啊。 哦，系咁样噶，唔可以我哋自己搞唔得个嗬？ 因为佢断时间上噶嘛，即系过咗琴日就冇噶啦。 哦，系咩？ 系啊。 我哋成日都断噶啦。 系啦，咁啊，有人叫我哋不如即系 死撚咗系， 唔系组织一下先，即系停一排先，即系再做音，咁又可以储多啲题目，咁啊，令到啲题目丰盛啲。但系我觉得咁样对唔住我哋，即系一般落嚟支持我哋嘅网友啦。呢、這个系 唔系呢个叫我哋组织一下呢、這个人都黐撚线， 唔好讲啊，成日听啊佢。 我哋录音咧得闲先录噶嘛，唔得闲。屌咩组织一轮之后又会得闲嘅。 唔係，因為我哋真係好唔得閒呢排。 咪就係 嗰啲哈密瓜汁我冇有 啊，係汁我有。 O K 啊，嗰啲生果 O K， 揀個手啊，啲生果唔會酸。 係啊 ，O K 喎，我覺得呢、這個可能係佢唔夠甜，我覺得。 哇！好似落糖水咁咯，我覺得已經。 唔係，可能我即係啱啱我嗰個關唔夠甜。 明白。 唔出奇啊，係咪？今日講咩咧？ 你有咩題目？ 人生大原則。 係，呢集係人生大原則咁啊。 要試完先啦。 試完就話說咧，就我琴日收到一個電話，咁嗰個女仔咧叫爵士，阿爵士咧就好多年冇聯絡啊，十年，我識咗佢差唔多十幾年啦。咁話說咧，佢以前就成日同我講大學畢業會發達啊，屌你又問我生地豪宅幾錢層啊，又話買遊艇又話剩。咁佢當年咧就喺呢、這個城大啊。城大裏面讀嗰個叫做乜鬼嘢？嗰啲社會學，社會學即係乜都讀嗰啲咧。咁啊，大學畢業之後咁就出嚟揾嘢做啦。咁轉轉接接，佢而家就話俾我聽，佢做緊管理階層，就成日強調一樣嘢，我下面有幾個人佢有管嘅咁樣。咁就話說咧，佢就讀咗一個工商管理嘅 master。咁佢就同我講：，老細都唔識欣賞我嘅，屌老細又唔俾錢我讀書，我讀完 master 啦，又冇職升嘅。反而老細咧注重一樣嘢，就係幫公司揾唔揾到錢。咁公司揾唔揾到錢，唔代表即係我讀書唔得。我真係想屌柒佢，你都戇撚鳩啊！屌你老味，你梗係幫公司揾到錢先係好員工咧，讀書叻有撚用啊！ 其實呢個夥計都有啲問題，即係咧呢個佢都即係佢其實好佢好好 啊！ 即係點講咧？如果可以用我哋用一啲。即系你见得佢个 ego 系比较大。 咩叫 ego 啊 ？ego 即系佢睇自己睇得比较重要。 哦，明白明白。 即系你譬如话你作你一个人，即系喺间大公司里边，你喺间公司里边，你系其中一，即系你系其中一个配件嚟嘅啫嘛。你个目标就系令到点样令到其他嘅配件可以透过你个配件运作得更加畅顺。你唔会强调咧，成日话喂，我有一个大齿轮下边有四个细齿轮。你成日有呢种咁嘅。咁嘅諗法有呢種咁嘅觀點咧，其實第一就係令到自己辛苦，第二就係咧老細都好擔心，因為你擔心你會喺度連群結黨，係咪喺度搞我台生意？第三就係你成日呢種咁嘅，即係呢種自怨自艾嘅性格啦。其實作為一個管理階層更加唔應該，點解咧？因為我作為老闆，我就知道如果你有呢種咁心態嘅時候，你會傳染俾下面啲人啦。我哋一早就講過嘅啦，節目裏邊精神病係會傳染啊嘛。 屌啱啊！ 你慢慢，你不停去將一啲咁負面嘅能量帶俾你嘅下屬，你下屬又會覺得咯，屌我咁叻，但我跟住你個撚樣，屌我你都冇飯食嘅時候，我更加冇飯開啦，係咪先？你管住幾個人，比你管嗰個人一定有問題。 不過呢個女仔一樣嘢黐撚線啊！佢點解打電話俾我咧？話説我上次 H&M 咧撞到佢，咁啊話説我 H&M 就同我老婆買衫啦，咁啊佢咧就撞多嘅時候打個電話俾我先，咁確認咗個係我啦，就埋嚟同我吹水。佢話：喂呢排你點啊？阿九護士如何大樹菠蘿咁？我就話：喂呢排好識啊，即係搞生意啦，咁啊識啊大佬。佢係咩？喂我啊識人比較少，你可唔可以介紹多啲機會俾我啊？我都想。我都想即係識多啲老細啊，即係希望第日即係命途好啲啊，諸如此類。咁我同佢講，我就做嘢係講緣分嘅，有好多嘢。即係你識到人，咁啊人哋未必帶到你啊。第一，第二樣嘢好老實講一句，不過我冇講出口。你憑乜嘢嘢實力，人哋要帶你先？ 其實都有幾樣嘢嘅，即係男人女人都係啦，一係張開雙手，一係張荷包，一係張開雙腳。 係。 咁佢三樣嘢是但張開一樣咯。 我覺得佢冇咁嘅能力。这个是第一样，第二样嘢就是好老实讲，香港是一个很得意的社会嚟嘅，顺哥。香港不会有一样嘢就是你有才能冇定期。香港这个社会只要你有才能，你一样会出人头地嘅。 但你要講清楚咧，其實才能咧呢樣嘢咧都係好難講啊，係咪？係。即係咧一個人咧要擺一個啱嘅位置咧，呢樣嘢其實好困難。 係。 譬如話有個人嘅才能，佢最叻就係、是、將呢、這個，譬如好似我爸爸咁樣啦。 係。 我爸爸係個五金舞師傅。 係。 咁算係喺佢喺我諗二十年前，咁佢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師傅嚟嘅，即係。不過即係你知啦，大年紀嘅人冇人話俾你聽佢係唔好噶嘛，咁、我亦都冇辦法去檢測到究竟佢係幾叻啦咁樣。咁但係我即係、就是、我做佢個仔，我就信佢啦。佢應該係個唔錯嘅師傅嚟嘅，咁亦都得到人哋嘅信任。因點解咁講咧？佢開廠第一年，佢舊老闆照咗佢一年生意，咁當然食佢唔少錢啦。咁呢啲就大家唔講啦。咁但係咧，咁講啦，即係到今日我爸爸咧。佢個才能已經唔可以再使用啦，因為冇佢呢個技術已經淘汰咗。 啱啱， 即係但係咧，你話佢個人嘅本質係咪一個好嘢咧？係，即係佢，因為咧，其實你可以學到一門手藝，或者你係有一啲才能嘅時候咧，你個人咧本身係需要有一啲資質嘅。係，譬如話你個人要可能比較謙虛啦。係，謙虛係咩意思咧？譬如話咧，人哋屌柒，人哋問你：喂，呢樣嘢得唔得啊？唉，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呢種唔係謙虛喎。係、你要養成一種謙虛嘅態度咧，你必須要係覺得我而家學嘅嘢係仲未夠。 係。 你知道自己有幾細咧？你知道出邊有幾大，你先會知道自己有幾細。 啱。 有啲撚嘢，喂，屌呢啲嘢我識撚曬咧，嗰啲人永遠唔會謙虛。 啱啱。 但係如果佢識撚曬嘅時候咧，呢、這個人咧極有個譜。啱。因為佢望唔到出邊個世界有幾大啊嘛。咁你必須要係由一個即係可能本質上係比較謙虛啦，你個人。待人接物比較好嘅，點解咧？因為我有咁多好嘢，我做咩關照你啫？因為你個人好啲嘛。即係以前你話以前個世界冇咁多著數，冇咁多雞叫啊嘛、有嘅都係中上層嘅事啦。 不過筍哥嗱，你我俾暫時打斷你話俾你先。 唔係你打斷就打斷曬，冇所謂。 我老實講啊，而家做五金做塑膠模，已經唔係你有盤手藝已經好叻嘅人。我話俾你聽，喺一個大時代裏面有一樣嘢叫電腦。而家你做一個幾叻嘅師傅都冇用，有一樣嘢叫 CNC 電腦加工中心，你只要輸入條數，你唔使識計數，亦都唔使識做個工模，佢自動嘔嚿嘢出嚟，即係你個手藝被淘汰咗。 知道， 即係最悲涼就係呢樣嘢。 所以就係話所以你話。有啲人佢係有才華，即係或者佢喺某個地方裏面，佢一個獨門嘅手藝，譬如話鑄鐵咁樣，係即係你哇屌你光將莫邪啊，識鑄鐵一把魚腸劍出嚟，好撚勁啦啩，都係傳為一時佳話啦，但係而家有 CNC 咁啊冇用， 冇用啦，屌你！ 而家叫咩複合鋼啊？即 係 嗰啲日本仔打嗰啲鋼啦，屌你咪硬個鑽石咁 啊！真係吹銀像，屌你！即係科技最慘一樣嘢就係你可以被淘汰咗，你以前好多係手藝嘅。 你話我呢把劍無劍不摧，人哋把把都無劍不摧。 屌，仲系量产嘅添，屌你老尾，你喺屋企，屌你老尾揼嗰十鸠几年，佢老母快三嘅，捉佢出捻到一把，你真系唔出两。 所以你真系冇计啊！呢个所以你纵使有才华咧，所以你又咁讲，你可能手头嘅才华已经用尽，即系已经喺呢个世界唔可以用啦。即系譬如话，即系最简，即系讲一个好旧嘅例子，即系你卖鞋嘅，人哋嗰个地方唔着鞋嘅，你就已经系冇意思。不过但系咧，如果你有本事咧去做呢样嘢，或者你学成一门手艺咧，我相信你个人嘅素质咧，应该系唔错。 系。 咁你系可以做第二啲嘢啦。 系。 咁但系我点解想讲今日呢个人生大原则呢个题材咧，就系讲开嗰个女仔。我今朝我哋食早餐，今日倾开讲开呢个女仔。佢竟然咧，其实咧做生意咧就有一个大原则嘅，就是要搵钱。听落好似好市侩啊嘛，系咪？ 喂，屌唔市侩啊，笋哥，唔通我要蚀钱先做生意啊？ 但系咁样，即系如果大家真系咧浸淫入去呢个商业嘅世界里边咧，会发现咧而家搵钱嘅都系蝇头小利啫。 啱， 好少搵大钱嘅。你譬如好似工厂咁样，大家一齐报订单，大家个相差。几蚊嘅啫，可以 每件 货争一毫子咁 样， 系啊，你整埋条数咪够大咯。咁但系你讲紧去大家个竞争好激烈啦。而我赚唔到钱咧，唔系代表住我喺呢单生意玩完咗，系要意味住我喺呢个市场上面将会消失。 啱， 係啊，所以你老闆其實好驚，佢會擔心喺個市場上邊有一日佢喪失咗你嘅地位。如果你唔係向住呢個方向保住佢嘅存在咧，其實佢唔存在，你同樣會撲街㗎。 啱 嚇，咁你當然話喂，我可以轉工啦。但係你如果懷住呢種諗法嘅話咧，老闆亦都會感應到人呢樣嘢好得意。 係 你揸住一啲負面嘅諗法嘅時候咧，我好容易知道你究竟係咪同我 唔係，因為好得意啊！人係嗱一啲城府好淺嘅人，尤其呢個女仔啊。就成日覺得自己即係懷才不遇之如此類，老細會睇得出，因為你好心你係好氣啲。如果你好氣啲，老細未必睇得出。但係你唔好氣嘅話咧，你做一樣嘢出嚟，老細睇撚到你咧。講真，你話要轉工，咁你咪轉咯。有能力，我好贊成你轉。但係如果你嘅能力都係即係流於好片面，或者市場上面大把呢啲人咁嘅人，佢成日強調一樣嘢同我講，阿九護士，我讀過 MBA， 我有 master。一嚿磚頭飛來旺角死十幾個啦！ 我就反而仲有一種觀點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出嚟做嘢咧，唔應該俾自己呢種所謂，即係我諗初初讀完書最困難嘅啦，就係俾自己嗰種，即係自己對自己嗰種期許束縛住。我唔做呢樣嘢，我唔做嗰樣嘢，我唔可以同人哋合作，因為我係乜乜乜乜。 啱啱 其實我以前認識好多，我以前做鬼佬雜誌啊嘛。好多富家公子住高柏道嘅，人哋司機揸車落嚟，但係同你一樣都係揾萬零蚊嘅啫。佢反而放得低喎，即係佢唔會覺得因為佢係可能係屋企有教落啦。 筍哥，你聽我講啊，通常呢啲人咧，屋企有水，有好多錢嘅人，人哋打工嘅心態唔係咁啊。打工嘅心態，第一我攞經驗，第二嗰份糧我唔自在，第三樣嘢我希望同一班人合作。第二時我喺公司裏邊開鋪頭，我或者我第二時出嚟做嘢，有一班人脈。但係呢啲人唔係啊，死草爛草嗱。嗰、那個阿爵士小姐同我講一樣嘢，哎呀，我讀完個課程都使咗好多錢，有呢有路、那個課程我諗十幾雞啦。咁講真一句。十幾雞嚟講唔係好大筆隻錢啫，即係老實講一句，你睇得嗰啲錢咁大，第一你睇得自己太大，你覺得哇我就係世界上邊好獨門嘅一個。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嗱我哋醫院咧就有龍舟隊嘅，話説咧我哋嘅龍舟隊咧就輸得好撚肉酸，咁點解咧？原因就係有幾 team 人一齊爬龍舟，第一我哋有醫生，有護士，有大叔。即係我哋醫院嗰啲健康助理員，咁有啲清潔嗰啲嗱，通常識爬龍舟嘅人都可能一啲嚟自草根階層嘅人。你唔會個醫生係漁民子弟長大嘅，咁呢啲係好另類噶啦，係咪啊？咁爬龍舟嘅時候會聽邊個講啊？通常就係一啲識爬龍舟嘅人講啦。咁咧，我哋醫院有幾個識爬龍舟嘅咧，都係一啲掃地啊，或者係做一啲好低下階層嘅人。但係個醫生落對爬龍舟，你會唔會聽你講啊？唔會啊嘛，佢梗係自己有自己爬噶啦。 科學爬龍舟 係啊，科學爬龍舟，醫學爬龍舟啦，梗係咁啊，輸得好撚肉酸。嗱，我哋喺某啲嘅職位、某啲嘅職能上邊，我哋係要聽一啲嘅人士去講。嗱，做醫生或者讀完 MBA， 你喺某一個階層，你係屬於專業，但係去到第二度唔係。你讀完工商管理嘅 master， 你喺書本上邊嘅專業揾錢唔係專業。你揾錢唔夠李家國個老細叻啦啩？李家國個老細賣橙嘅啫，以前屌你！即係我唔相信你叻過佢，但係點解佢揾人工會比你好呢？就係、是、因為人哋有第二個嘅商業頭腦，你冇，你喺書本上 你要喺你嗰個位置咧，揣摩到你嗰個位置嘅原則咯。 啱、 即係譬如話，我有個朋友，頭先我哋都講過啦，我有個 friend 就係搞嗰啲鹹濕攝影會嘅。咁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咁佢話屌曬老母，佢揾到錢嘅，佢揾到錢，即係有車有樓啦，唔係話大錢咁樣。佢話嗰啲男人都黐撚線嘅，係都要俾幾百蚊，上嚟影住條女，條女冇嘢㗎，著條底褲揾隻手揞住粒鏈咯。咁有時隻手啊張開少少咁，你哋咪覺得好 哇睇撚到屌你老母，成日都流想打飛機咁就。 喂，仲要講緊咧，嗰啲男人係話完全冇性經驗，冇啲僆仔，僆仔俾唔到幾百蚊嚟影相㗎嘛，全部都係有錢啊。這個，但是呢是都要俾，即係你話、喂俾幾嚿水你去叫雞叫到賓州嗰邊啦，係要一個禮拜上嚟幾次，佢話一條有事有條友、一個月幾乎俾六千蚊嘅女仔， 咁撚黐線， 係啊，咁然後佢又搞嗰啲攝影會呢、一個禮拜開三萬咁樣，幾皮嘢落袋啦咁樣，小生意啦，佢嗰日呢都點醒咗我，佢話而家搞影相搞唔掂。冇所謂噶，個潮流一定會過嘅，咩嘢嘅潮流都會過嘅啦。 係， 佢話呢個潮流過咗，你只要掌握住我通則，就係全部男人，佢都係想同一啲青春美麗嘅少女咧，傾下偈， 慳談一下。 啊，咁呢個係真喎。嗱，我話俾你聽啊，你話去屌閪溝女，唔係去屌閪計時噶嘛，即係九個字，你冇理由傾偈啊嘛，入撚到去。即係通常啲撚樣咧，啲麻甩佬中意咩咧？同條女傾下偈。以為自己發揮下呢個男性魅力，嗱啲女收你錢就一定會讚下你噶，你光頭就話你有男人味，你周身臭汗又話你粗狂，屌你老尾，你戴眼鏡話你斯文，屌你老尾，你著到成個電車男咁，件衫摺入條長褲裏面，短袖衫打呔，仲要話你呢個有文化，屌你老尾，啲女嗰啲人佢真係好撚叻噶呢啲，咁你又覺得自己哇有翻少少男性尊嚴喎、啊、大佬，我梗係寧願俾錢你使啦，你去叫雞唔撚會噶嘛，條女一摸就做噶啦，屌！即係唔會同你講咁多嘢噶嘛，但係呢啲唔係嘛，私影會你有個幾兩個鐘頭或者幾個鐘頭裏面傾偈，你飆 up 咗或者提升翻啊，或者重拾翻你男性嗰個信心翻嚟，你啲撚樣溝女溝唔揾到啊！嗱，我醫院都有幾個呢啲咁嘅戇鳩仔，我話俾你聽，個碌通常係點嘅咧？肥佬行路咧，基本上屌你老尾行多兩步會爆血管嗰啲人嘅崩牙、戴眼鏡，屌你老尾喺街見撚到佢，你除咗會三個字形容佢 M D 仔，你唔會覺得佢係任何職業嘅人嚟嘅。咁呢啲人咪好中意去影啲私影會，點解咧？因為佢平時溝唔到女，你係女你唔會中意呢啲咁嘅人嘅，即係講嘢又一嚿二嚿嘅，同埋冇乜表達能力嘅佢哋。但係你去呢啲師兄會嘅時候，第一條咧喺你面前剝衫，哇！你即刻流鼻嘅。第二樣嘢，你影嘅時候有一種嚴重嘅偷窺感，即係佢又會同你講下嘢啊，傾下偈，你會覺得自己嘅男性地位好有提升啊喺當中嗰度。咁你梗係會願意俾錢佢使啦，屌！ 即係嗱，我哋咧其實我哋再分析落去咧都有。有呢啲觀點，即係都好，大家都觀眾都好容易明白啦，即係我哋聽眾會明白啦。但係咧，其實真正嘅情況就係你其實唔需要掌握到咁深入嘅，因為你發現咧，所有做生意嘅叻嘅人咧，佢唔需要，佢只係諗得好簡單嘅啫件事。譬如話佢就係話，因為男人就係中意女人，女人有啲嘢男人好想要，以後咧就跟住嗰個原則咧去做佢其他生意，咁就會揾到錢噶啦。好似我老闆就會，我老闆啦，佢都係會諗住，買相機，相機啲人即係而家興起咗攝影嘅浪潮，有啲人平窮人咪買窮相機咯，有錢人佢唔想同你爭埋同一部相機啊，咁咪會有貴相機咯，買相機咁樣。佢咧就係掌握咗一啲大原則，而呢個原則咧。在而家嘅時候咧，係啱嘅。咁當然啦，仲要有時勢啦。咁佢哋再行食住嗰個時勢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揾到食。我就係覺得咧，用爵士呢件事件咧，令到我明白咧，點解會有人揾錢，有人揾唔到。而越讀得書多嘅人咧，就係會越被一啲複雜嘅嘢束縛住。越複雜嘅嘢係越幫助唔到我哋思考嘅。因為我哋思考其實只係。我哋可以喺個腦裏面運作嘅邏輯咧，其實好少嘅啫。我舉個例啊，譬如話你，如果你申請十次寬頻啦，或者係申請手提電話啦，呢個我哋一間先講。我諗住喺呢個第二個題目先講。即係咧，佢每一次咧去交易嘅時候咧，喺個 payment terms 嗰度咧，個收費條款裏邊，你永遠聽唔明佢講。 啱， 因為裏面太多概念。係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只係運作簡單嘅概念喺你個腦裏邊嘅時候咧。咁係幫助到你去將呢件嘢，你好容易睇清楚件事啊。你唔會有太多複雜嘅嘢。 你咁樣講，我講一句，我認為佢係一個我好值得尊重嘅偶像之一，徐家傑。徐家傑喺今年奧運裏面幫亞視做一個拳賽嘅主持人。佢喺嗰個即係 demo 嗰度，佢講一句説話：打拳嚟嚟去去都得兩道板斧，直拳同勾拳。咩叫格局？格局就是用你自己的 style 引对方入局，然后将对方 KO。打拳是一样很得意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练功夫，屌你老尾又说要踢脚又说要什么，打拳只得两样东西，直拳和勾拳。你不信的话，你打开电视看即是一些很高级的拳赛，很高阶的拳赛，譬如泰神啊或者是世界最重量级的拳赛，得两种拳术的，不是直就勾的。为什么可以 KO 对方，大家都是用同一样东西，就是你的格局。咁徐家傑就係因為打咁耐拳，所以佢深明做事要簡單直接呢個道理。如果我哋做事唔簡單唔直接，不斷去兜圈，不斷去俾其他嘅理論蒙混咗我哋嘅話咧，我哋好難去到即係殺出一個血路嘅。只要好簡單嗱，好似阿爵士呢件事咁，你係咩個好員工，幫公司揾到錢就係一個好員工。係 冇錯，哪怕你即係好似啱啱前兩日我收到個好特別嘅 email。 就是我有個可以是下屬啦，在大陸 send 個 email 俾我，佢話如果有人打嚟報價咧，呢、這個價錢唔可以，呢、這個客唔可以平。我問點解？係佢話因為中間有人要回傭咁樣。係，再中間個介紹人要回傭，如果我開最低價俾佢嘅話咧，咁、中間人嘅回傭就冇錢啦。 咁關我咩事啊？ 咁然後咧，係咁你當然啦，你可以想像好多樣嘢嘅，即係譬如話其實你知呢啲嘢，誒做咗中間係咪就係你咯？係嘛？咁但係其實你諗一諗，你督爆佢有乜所謂咧？即係最尾老細要咗一嚿，即係要咗一個份量嘅錢，而嗰份量嘅錢亦都達標嘅時候，佢中意點拆佢嘅事。咁我何必唔幫一幫佢咧？係咪？咁咪好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哪怕你做即係出術啊又好點都好啊，喂嗰啲應該係計算喺你個。即係如果你喺嗰件事裏面你唔俾著數人哋，人哋又唔會同你運作嘅啫，係咪？咁佢幫老細賺錢，咁佢咪好員工咯？你哪怕你諗咁多嘢做咩啫？哪怕佢更加忠直，屌一蚊都揾唔到，咁咪有咩用？ 係啊，嘥諗氣啦。 咁我同埋近排我有個節目好想賺嘅，就係、是港台拍咗嗰個武術 組。我未睇啊，我想睇啊。 你有冇錄啊？ 我冇錄啊，就係、是我老婆就係唔幫我錄，屌佢老母。 太可惜，佢咧。一間入房睇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講少林寺。 係。 咁樣咧，佢講少林寺咧，佢講有個大師。 啊。 佢全部嘢，佢個生活好簡單嘅啫。 係。 咁樣咧就佢話點解要食齋？ 係。 佢話當你佢可能係唔係啲好高文化素養嘅人咧？係。如果有一個動物，動物有感情嘅。 係。 你對冧佢咧？佢就會憤怒咯，然後你再食佢嘅肉，咁咪對自己身體唔好咯，係啦。佢話最尾佢話練武嘅目的咧，係唔好傷害人哋，但係都唔好傷害自己，我覺得佢個觀點實在太簡單，簡單又完美。 喺其中一個即係我覺得佢真係一個武者嘅人，李連杰。 李连杰竟然是 李连杰讲了几番说话，他说以前后生悟不到，他说武术有几样东西，第一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当人类的语言是怎样发展出来呢？人类的语言发展出来的原因就是要和平，如果我们没有语言的话我们不会谈的嘛，件事 啱 就啱，不啱就开波啦，啱唔啱先？咁我哋武術嘅法源亦都係一樣，啱就啱，唔啱咪打你咯。武術最主要我嚟做咩？殺人，最短嘅時間，最 effective 嘅手勢，最快嘅速度去對冧你。咁李連杰就話：學武有三大原則，第一揸住拳頭，世界你沒有。即係你一揸住拳頭，呢個世界已經離棄咗你㗎啦。你唔可以靠武術去到得到呢個世界。第二樣嘢，你要表達意見。因为你同人哋傾唔埋嘅时候，你用武術去到话俾人听，我嘅意见系咁，我因为 KO 咗你啦，所以我意见亦都系即系最强嘅。佢话第三样嘢系最强嘅系咩咧？你识武術，但系永远唔会用。你嘅武功我嚟做咩咧？强身健体系一个运动。但系而家好多人唔系嘅，尤其即系近排咪即系吹嘘咗一套戏叫做叶问嘅，但系嗰个题目我哋会唔会开一集嚟讲噶？ 咪是但啦，陣間開啦。 哦，咁我哋陣間開一集嚟講葉問嘅題目。咁大家喺武術裏面真係過咗火位，同埋好多嘢係吹虛咗。我哋嘅打鬥或者我哋嘅武力，到最終嘅時候係應該唔用嘅。嗱，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睇，核武嘅震攝力。 嗯。 我哋人類是試過美國投核子彈在日本長期之後，就未試過再用核武。核武真正的力量是一個震攝力，它不是要用。個個國家都知道一用核武就玩完了，你掟我又掟，我掟你又掟。 核威脅論啦，呢個 係。武功亦都係一樣。如果大家真真正正是一個武者嘅，武功是用嚟強身健體，唔係。 佢裏邊有一個和尚咧，都好得意嘅。 系， 佢话佢有一次学完武功， 系 就落山啦， 系， 跟住然后咧就有人同佢打交， 系， 咁佢就同人哋开片啦， 系， 最尾俾人斩佢老母， 系， 斩到冇咗个鼻， 系， 咁然后佢嗰次之后就好悔过， 系， 就上翻少林寺嗰度， 系， 就出家为僧咁样， 系， 咁然後佢就話落到去嘅時候，佢話點解佢咁好打都唔夠人打咧？ 係， 佢冇辦法，因為人哋有槍。 嗱呢啲咪冇陣線力咯，屌你！我話俾你大家聽。你更好打都好，呢个一个法治同埋一个超暴力嘅社会，你好打人哋有枪，你唔够人打啦。第二样嘢，你任何环境之下练两种手势就得噶啦。第一练一个粗口手势啦，第二样嘢短跑，你跑得快咪唔会有打交呢件事出现咯。同埋我话俾大家听，喺一个文明嘅社会里面都好啦，打交系令到你蚀底好多嘢嘅。 所以小学已经开始教短跑。 屌你老尾，你逃离现场咧打交，你都戆捻鸠嘅，真系，即系好老实讲啊，因为我以前都系一个打交精啊，咁亦都喺澳门揾食嘅时候，即系见尽呢个腥风血雨无数。你暴力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好多时间你咪跑走咯、啊，即系逃离现场最实际。你唯一争嗰一啖嘅风头，为乜嘢啊？嘥捻气。 所以咧，如果你做人咧系掌握到某一种大原则咧， 系， 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就真系睇透嘅。我有时候有个前辈都成日同我讲，佢话同人哋唔好撒屁，要赢就赢钱， 系 啊，即系咧，我都好中意撒屁嘅，但我就撒屁，当然唔用拳头啦， 系 即系屌鸠你老母嗰啲咧，咁但系有时谂到都做唔到啊，即系你话譬如话大家唔好同大唔好人撒屁，要赢人就赢人啲钱咁样。做唔到， 咁阿筍哥介紹你睇一本書《宮本武藏嘅五輪書》。嗱、阿宮本武藏自從成為呢個日本數一數二嘅武者嘅時候，佢用咗嘅配劍，你真係估都估唔到佢用呢種物料做。你估下用咩物料做？ 木啊， 啱啦。點解佢用木去做配劍？原因就係唔想殺人。但係佢喺幾次嘅比武裏面都用個配劍木配劍卜出人哋個頭，卜撚到人哋死撚咗。咁佢自己好後悔。五輪書亦都裏面即係佢詳述咗好多呢啲咁嘅事。咁一個武者喺日本裏面首屈一指嘅武者，點解佢會用木配劍？就係、是、到你嘅武功到進一步，即係已經係可以攞人命嘅時候，佢反而係唔想咁樣做。真正嘅一個武者。武功是用来强身健体，不是用来杀人暗友。 话这个宫本武藏呢，那时候他说出战五十六战还未输过嘛。 是。 然后呢，但是呢他是属于南部的。 是。 他在北部呢，另外有一个剑宗呢叫柳生忠严。 是。 柳生忠举。 是。 他说在他中期一生呢都没有跟这个人比武过。 是。 所以呢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人两个打的时候呢都是哪个赢哪个输都是未知之数。佢五輪書都幾得意嘅呢個， 係佢有九招教咗你嘅，九招嘅啲勝心法，望我五求道，呢、這個涉獵呢、這個八步之事，不做無功效的事，仲有就係、是、啊有我唔記得清楚啦，係 都幾好嘅，即係其實有啲係對自己 修心 啊，所以其實咧，所以係好多嘅，其實做人有好多心法嘅，即係無論你係做 啊、不過話說即係打岔你少少，宮本武藏我最欣賞佢嘅係咩咧？宮本武藏一個藝術家，佢畫畫好靚。 係咩？ 係啊，日本如果你大家想睇下宮本武藏嘅話，你想去呢、這個日本國家嘅博物館裏邊咧，佢你只要 click 入去睇咧，宮本武藏畫已經係好靚，靚得好緊要，即係好有神氣嘅。宮本武藏係一個好出名嘅書法家嚟嘅，即係佢。劍道啊，當然出色啦，但係我欣賞宮本武藏嘅唔係佢劍道，係佢嘅書法同埋畫家。 係、 畫工好靚啊！佢嘅畫係。 你如果係掌握到一啲大原則咧，你好多時候都會變成一個通才嘅。 係。 譬如話中國最出名係蘇東坡啦。 係。 佢係詩詞歌賦、音樂、書畫、武筆字。 係。 政治家。 係。 即是呢，如果你是這個學世界的學問就是這樣，你識就會識曬。即是呢最尾係達到你求一達八，即係你去你識到一樣嘢，你就會其他嘢你都會明白。 所以我哋唔好留於咁片面。等於我又想講，你講開阿蘇東坡，我又想講一個人，薩德。薩德係我哋成日講 SM 就提起薩德。咁薩德咧被判入精神病院，喺精神病院裏邊屈死嘅。咁佢亦都係坐過巴黎最出名嘅巴士底監獄。咁當中我哋所多瑪的一百二十日就喺巴士底監獄裏邊係近代先揾翻出嚟。佢將條紙卷卷到好細條，塞落啲石罅嗰度，咁點知啊燒唔到咁啊！即係巴士底監獄裏邊出土嘅時候揾翻出嚟。嗱，咁阿薩德佢死嘅原因啊，佢被困入精神病院嘅原因唔係因為佢鹹濕啊，亦都唔係因為佢寫太多呢啲咁嘅鹹濕書。 薩德當然離經半道，被社會不容，但是他是一個貴族，他有錢，是一個權貴，他根本上不需要被這個即社會所束縛，即 他寫這些書又如何，我有幾多個老婆又如何，你奈得我什麼何，家裡有錢，他為什麼會被人打入監獄，為什麼要致死，他參加一個三次政變，三次都流產他為什麼會離經半義，就是因為他參加政變，他的人離經半義的原因，第一他的性格是這樣，第二他不容許這個世界，即是他覺得這個世界應該轉變的時候，他就參與政變，屌你老闆，他就這樣搞成這樣 都是的，即是其實你會留意到呢，這個世界的聰明人呢，他們都是會掌握到一些原則的，你譬如說哥白尼啦， 是啊，哥白尼 啊，不是，那個叫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是研究這個流體動力學的嘛，如果沒有哥白尼這個人，我們世界就沒有飛機，我有一次去問人家為什麼一架飛機可以飛得上天空，不過我想讀理科的人都知道，即是說什麼當他哎很難明白，即是總之是排，即是那些 我 水什麼排出去就會形成不知多少力咁樣嘅。 佢飛機嘅原理呢就係、是、你我哋飛機飛得幾高都係靠我哋嘅空氣承托嘅。咁、我哋嘅飛機飛得到某一個即係空氣嘅層面呢就會即係飛唔到㗎啦。咁原因就係嗰個空氣稀薄承托唔到我哋嘅飛機。咁所以呢我哋嘅飛機要喺某一個高度飛。咁空氣裏面嘅密度呢就會透過我哋嘅飛機翼承托呢個飛機。直升機原理亦都係一樣。咁將我哋嘅空氣承托喺架直升機葉下面一兩寸嘅地方就可以將直升機托起㗎啦。咁就唔係因為即係佢個機葉轉得幾快呀之前嘅。冇呢啲咁嘅因素喺度㗎。係 呀呢個同埋除咗仲有條友叫咩呢維根斯坦。是講近代的語言哲學家，咁佢都係一個咧傾向將哲學搞得好簡單嘅人嚟。譬如話咧，有人問就時間係咩咧？如果咧好多人都會答咧，即係咧如果係有啲知識嘅人咧，佢會俾自己嘅知識捆綁住嘅時候咧，即係佢俾自己理論捆綁住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變成另一個霍金。係啊，佢會傾向答啲好簡單、好複雜嘅嘢。佢嘅時間係咩呢？就係扭開個手錶，而家八點鐘。 啱話屌呢個時間。 呢個點解維根斯坦佢咁偉大呢？佢係呢個人好得意嘅。佢喺後生嘅時候咧，咁佢就去跟阿羅素咯。羅素係近代一個偉大嘅哲學家啦，又係。咁佢嗰時候咧，佢本來佢係屋企又有錢啦。咁佢就想，佢就本來係讀工程嘅。後來佢問咗羅素啊，其實我係咪適合讀哲學呢咁樣？如果你覺得我適合讀嘅，咁我就讀哲學啦咁樣。咁羅素話：你俾一個呢、這個禮拜，你翻去寫啲嘢俾我睇下，我睇下你啱唔啱咁樣。 佢咪寫封信俾老母？屌你！ 咁樣就我唔知佢寫咩，嗰封信我冇睇過。咁後來咧就話，咁佢就想做哲學啦，讀哲學啦。咁佢就發現咧，而家呢個世界咧，其實就係、是、大家將啲嘢 複雜化咗， 複雜化，而嗰個複雜化有啲係有意思，有啲係冇意思嘅。其實我哋人類嘅大原則就係要生活，要生活，同埋要有清晰嘅思考，而好多嘢係妨礙我哋清晰咁去諗嘢嘅，咁佢將佢理清咗，其實咧就下開就所謂咩啊，佢咩語理分析啊，乜乜柒柒啊嗰啲嘢啦，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咯，即係我想講。 我想講一單嘢回應呢次即係最終極嘅事件。咁咧話說咧，你講起大原則，即係嗰個情況就係蒙騙咗，即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嘅理論或者好多嘅方謬論蒙騙咗我哋。我想講一單嘢嗱，而家我哋成日電視咪睇到一啲嘅做宣傳片，宣傳精神病，話啲僆仔沉迷網上遊戲啊，或者係即係我哋好 tolerance， 即係好即係沉淪某一樣嘢，譬如性愛沉淪啦、上網沉淪啦，或者啲僆仔喺屋企嗰度有一啲嘅精神病嘅病徵病狀。嗱，其實好多嘢咧，我話俾你聽，因為我而家做嗰間房係咁啊，收好多啲咁嘅僆仔。那個問題是他家教不好，你發覺現在80後的僆仔很多你都覺得他有精神問題，原因就是他家教不好，但有些藥廠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就證明這些僆仔如果吃了這隻藥，那個精神病方就會解除了，就會聽話一點，難道我們天天在家祈禱唱聖詩、或者是屌你老闆參加多些、打羽毛球、打足球的活動、就跟我們上網沒有違背嗎？ 咁呢啲係你自己嘅覺得嘅啫，但係一啲藥廠就唔係咁覺得啦。咁佢哋梗係同醫生合作啦，醫生就會覺得哇係喎呢啲病嚟㗎，拉入醫院啦，屌你俾藥佢食啦。咁我哋會多啲即係用咗佢多啲藥，咁我哋嘅治療手段就會多咗，我哋醫生嘅地位就會提升咗，我哋將有一啲行為啊。就打入醫學問題裏面，咁就變成一個醫學問題。所以我哋有時睇嘢，阿筍哥講得啱，我哋唔好咁片面，我哋多啲宏觀角度去切一個問題度。我哋唔好睇得自己太大，我哋唔好讀書讀屎片，讀死書，咁我哋嘅成功係會大好多。 你睇嗰、那個，我近排睇咗一套電影咧，都屎片嚟嘅一套，叫《烈日當空》。 咩 嚟㗎？《烈日當空》係有個導演叫麥希恩。 唔識。 咁啊，拍咗條電影，好啦，即係都幾撚難嘅，即係裏面就係講一班後生仔咁樣，咁樣就每日都係無聊過活啦，中午又考唔到試，即係肯定冇分，注定出嚟打工嗰啲，咁出嚟捱份勞工，有啲係有錢啲嘅，不過阿爸阿媽成日飛北京啊，窮嗰啲咧就咩新移民過住啲低下層生活，但無論你有錢冇錢都好，都係佢哋有共通點，就係得唔到呢個家庭嘅關懷嘅咁樣。 屌你老味，而家家庭關懷，你有冇關懷個家庭先？第一，你唔好單方面覺得個家庭要關懷你，你第一有冇參與個家庭先？ 好難嘅，即係咧呢個我哋細個咧，其實知道阿爸阿媽辛苦，但係完全想唔像唔到咧嗰種辛苦係幾辛苦 啊！啱， 好遠嘅，即係咧你而家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就知道，哇！屌你尾，你係比較容易諒解到同事嘅。 嗱，阿筍哥，我想講樣嘢，而家啲年青人成日覺得阿爸阿媽唔關懷我。如果你出嚟做過嘢，你知道以前係。女仔幾辛苦，阿爸阿媽翻嚟仲要做家務煮餐飯。你試下叫你而家啲僆仔，你話哎呀我得唔到家庭關懷。你試下叫條僆仔放工拖地、洗衫，嗱抌落洗衣機咋？以前而家已經係有洗衣機啦，以前用手洗啊。屌你老尾洗完衫仲要燙咧，燙完之後你試下屋企打掃。你而家叫啲僆仔做，你叫十個十一個都唔做。如果你話啊唔係喎，九護士有一個做，你介紹俾我識，我真係想見下。你話啊係個家庭關懷，我唔到啊，我唔關，即係我得唔到家人關懷。你有冇參與個家庭先？你有冇為家庭做過嘢先？你有冇試過交燈油火蠟先？你有冇試過做下家務先？如果你冇，你唔好撚講呢啲嘢啦，細佬。即係而家好多僆仔，我識嗰啲真係啊，成日話哎呀，我冇家庭温暖，我得唔到家庭愛。你有冇參加個家庭先？如果你冇，你唔好講呢啲啦。如果你話有嘅，你一定會諒解阿爸媽點解會咁樣做。 嗯， 即系好老实讲，我自己细个挨女仔，我翻嚟都煮餐饭噶，好似我条女咁。嗱，阿宝宝龙咧有几样嘢唔识，煎蛋唔识，煮饭唔识。 煎蛋唔识同煮饭唔识系同一样嘢。 系啊，煮饭总之唔叻啦。你叫佢洗米啊，屌你老尾，煲煲粥出嚟俾你食啊嗰啲。你叫佢做任何嘢都系做唔捻掂啊，即系做家务嗰啲。点解？因为屋企种瓜啊嘛，细个唔捻使你做啊嘛。我啊细个啊未够四尺高，未够张台咁高啊，担张凳仔啊，汤鱼啊，屌你老尾 咁犀利， 煮四个人嘅饭啊，我煮饭，屌你老尾点解会咁叻？就系、是、因为我参与个家庭啊嘛。阿爸阿妈翻工日砌夜砌十鸠几个钟头，放工翻嚟。你唔幫多都幫少啊！一餐飯都煮唔撚掂嘅話，屌你老味！你唔好話得唔到家庭温暖啊！食飽飯等屎屙，飯來張口，衣來張手，屌你老味！你仲話冇家庭温暖，你真係未撚捱過啦啲細路。 我係話而家係咁噶啦， 即係嗰啲我真係覺得好撚到撚土啊！即係講真，你而家拍條片出嚟話，哎呀啲僆仔得唔到家庭温暖啊，諸如此類嗰啲，全部都係而家啲僆仔，即係十零歲、廿零歲嗰啲，講真一句啊，你使乜捱過啊？你真係未撚捱過啦！我哋嗰陣時翻到嚟屋企，真係放咗學做咩啊？掃地，諗都唔使諗啊！翻到屋企掃地，朝頭早食完早餐啲碗你洗撚埋佢，掃撚完地洗衫，洗撚完衫啦，你得閒啊，瞓下晏覺，起身再做嘢咯，再做功課咯。咁撚休閒啊，翻到嚟補習班，補你老母啊！屌你老尾，阿媽嗰啲樣未撚做掂啊！你仲要幫阿媽做外快喎，分分鐘屌你老味！我嗰陣時試撚過啦， 我都試過，我屋企以前細個都接人 翻。阿媽，屌你邊有家？你唔好話冇家庭温暖，你都未參與過家庭，梗係冇温暖啦！屌，你唔通要人攬住你錫啊？日日攬住你啊，仔啊，日啜兩啖，哎呀，你要考試合格，我買架法拉利俾你。哎呀，你今次考試一百分啊，阿爸帶你去屌你老味呢個癲馬俱樂部體驗，唔好屌黐閪先屌。唔係要呢啲大佬，你試下參與下家庭，你就知阿爸阿媽揾錢辛苦啦。佢哋唔係攞部四眼鏡 家印銀紙啊，大佬。即係如果你阿爸阿媽喺屋企印銀紙嘅話，我得講啱唔啱先？你話佢唔俾家庭温暖你，我就講得通啦。佢真係唔俾家庭温暖你。但係而家個高做牛做馬嘅時候，你唔好講呢啲啦。屌，而家啲僆仔地又唔撚掃，屌你老尾碗又唔撚洗，你叫佢洗碗啊，慘撚過打靶啊！屌你老尾最叻系咩？哎呀，要洗碗我食外卖咯，屌你一系唔系食杯面咯，屌你用木筷子啊洗筷子，快捻事洗啊，之后抌捻埋佢啊，屌！即系我见到呢啲好捻猛啊，屌！仲有一样嘢就系啲衫咧，屌你老尾，我试过见啲僆仔啊啊，因为要佢洗衫啊嘛，佢点捻咗唔着咯，即系件衫咪屌你由头到尾都系嗰件咯，屌你老尾，一系就买咯。即系讲真一句，再要佢洗咪攞落洗衣铺咯，屌你！我哋以前洗捻完啊，屋企细啊。因为屋企细咧，你落唔干噶嘛，落唔干点啊？攞个烫斗，仲要唔系好热喎，开得热，阿妈屌柒你噶嘛？屌你老味，攞风扇吹，吹捻完之后咪烫咯，屌，烫咗佢冇噏味咯。屌你老味，而家啲僆仔乜捻嘢都非用做，仲话冇家庭温暖都戆捻鸠，屌佢老母真系。 系咁啊！ 咁今集讲到呢度啊，老友，拜拜。 拜拜。